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英超的大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从这个欧洲冠军联赛抽签开始，我们说了连说了三期跟这个大足球产业有关，但是这体育当中一件事儿聊起来非常有意思，就是现在的体育比赛，大型的体育 IP， 你也不能把它简单看成体育比赛，它是一个文化娱乐活动。英超在90年代初，1992年的时候，默多克加入进来之后，直接对标的就是好莱坞和那个迪士尼。后来有了这个英超的这个发展。你是去看过？ 看过啊， 现场的那个感受如何？ 看过英超的比赛， 我是真没到现场 看英超的比赛。其实你要说到感受这方面哈，我觉得确实是，怎么讲呢？我觉得跟我们就是平常印象当中，如果大家没有去过英国看体育比赛，看足球比赛的话，去那儿会觉得跟我们平常看的体育比赛啊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平常看体育比赛呢，就，我举个例子啊，可能跟我们去看一场电影的感觉差不多啊，就是我们是球迷也好，或者不是球迷也好啊，比如说到了周末啊，有这么一块时间，我们需要有一个社交啊，或者说自己有一个放松的这样一个需求啊，你跟这个自己的另一半也好啊，朋友们也好啊，一块儿啊去看场电影，或者你自己啊去看场电影，我放松一下，在电影院里看一个很这个娱乐性比较强的啊，我去那儿爽一爽。看足球，在其他地方啊，跟看电影感觉差不多啊，就是比如说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一个人也好，跟朋友一起也好，我去那儿放松一下，然后呢就没什么事儿了，然后我们就该吃饭吃饭，该回家回家啊，就完了。但是在英超不一样啊，一场比赛我觉得它这个前后持续的时间基本上差不多能有两天左右， 两天 啊，就比如说它周日的比赛啊，从周六你就开始啊去感觉啊，这城市你一看就知道明儿要踢比赛 了， 明儿要踢比赛了啊，全程都已经各种的，因为我去当时去的是利物浦啊，大家知道利物浦的这个主色是红色 啊， 满的街你就会看着，基本上你从大街上走哈，这个马路旁边居民楼的这个窗户上啊，每一家窗户上都挂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各种标语也好啊，球衣也好啊，大马路上就有各种的人，全都穿着队服，而且手舞足蹈哈，兴高采烈，大家一块儿喝着啤酒，一块儿在唱什么歌。这是比赛的前一天，这还不是比赛那一天，到比赛那一天啊，那就更疯狂了，你就觉得啊，全城人好像这回都上街了一样，都上街去哪儿呢？有一部分人是去球场，因为欧洲的城市普遍不是特别大啊，很少有像咱们北京这样，基本没有像咱们北京这样的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巨型都市哈。欧洲它所谓的大城市，拿到咱们中国也就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哈，你就会感觉全城人这好像都出来了，你说街上怎么这么多人，一部分人去球场，当然球场容量也有限，另外一大部分人进不了球场，他没有票啊，怎么办呢？他去球场周围的酒吧啊，当时就感觉是以这个球场足球场这块为核心往周围辐射，大概方圆球场的5公里之内充斥着各种的酒吧还有饭馆，而且里边全都是站满了人啊，从比赛比如说下午的比赛从中午开始呢，人就已经肯定满了，去的满的话你可能连这个屋里站地都没有，只能在外边待着啊，大家就买个啤酒啊就开始了，就开始啊一边唱啊跳啊，然后比赛开始了啊，大家当时看比赛，比赛之后这还没完，继续啊，人变得更多，因为什么呢？体育场里进体育场看的那部分球迷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他们也不回家啊，就在边上体育场周围很多的酒吧，他们又过来又一块嗨，一直到第二天晚上，一整个周末结束了。所以这一系列的收入，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节目也说过啊，现在这个体育比赛收入分为几大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就叫所谓的比赛日收入。比赛日收入就是啊，比如说我在现场的这种所有的衍生品产生的这种消费啊，或者说买的这种球拍，都算作是比赛日收入，这是一大块啊。我当时就觉得哇，英超这个比赛日收入它能做到多少钱？周围这些商家能做到多少的流水？就因为它这个城市有这么一支足球俱乐部而已啊，所以觉得那个它当地的足球文化确实也不一样。另外，其实再说一点哈，就是大家为什么 要去专门出来去酒吧看球。其实这点当时我去的时候，我也想，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出来看？是因为气氛好吗？我问这个在当地的朋友，他说气氛好是原因之一，另外一方面非常关键，跟我们之前说的入局的大亨、传媒大亨默多克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比如说在一些视频平台看足球比赛需要付费，这几年中国球迷慢慢接受了。英国人什么时候开始接受的？90年代英超联盟一成立他们就接受了。他们所有的英超的比赛如果想看的话，在电视端哈，那个时候就全需要付费了。 对， 这个时候大家出来看球有什么好处？第一，可以跟朋友一块儿；第二，可以喝喝酒嗨一嗨；第三，去酒吧转播你就不用在家里边你的电视自己花钱买这个电视转播来看比赛了。 嗯， 这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那个电视转播挺贵的。我问了一下价格，具体我记不太清了，合一场好像得有10几英镑，就是一场比赛你看人民币基本上100块钱左右。 这就是摩托克 干的事。 摩托克天空 天空体育啊， 天空体育干的事儿。这个你刚才说的论论在现场看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说这个英超它整个的发展历史。英超在90年代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儿干的是什么？是兴建新的体育场。这是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这就不认为我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干新体育场， 有自己的场地。 哎，要有自己的场地，而且就是这个场地啊。就是完全颠覆大家对于原来英足总那个系列里边对于足球场的概念。就是一定是那个哎呀特别好的那个卫生间，包厢啊，对，然后那个沙发座，就是这才可以让英超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第一个建的是什么？就是足球场。现代化足球场。但是现代化足球场有个问题是什么？没钱。 没钱。 哎，没钱。你就默多克，你这钱来了，5年3.03.04亿的转播，你就转播大概888一分那么多，20支球队， 也不行， 也不够， 也不够。还你还得先买地，买 地 就是一大笔钱。 你知道地是怎么？地呢，就基本上是。跟城市来置换的，那就是我这个球队代表你这个城市，那这个城市是不是批一块地，我们来盖这个足球场，这地基本不要钱，但是盖场地是盖场馆，你这个钱很多，你知道是英超干了一件全球，这是第一件，就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事，贷款修场地，主教练名字写进贷款合同，就是他去银行贷款，人银行不给你贷，我凭啥给贷款？哎。那我把主教练跟我这几年续约的名字写在这里边，行不行？然后呢，贷款银行参与到整个球场门票收入的分成。那银行说你这成绩不行，那我这怎么就分成啊？他说那我把主教练名字给你写进去。 福格森啊，写进去了。 啪，福格森老爵爷啪一写。同意了，就是开创了现代的这个，开了一个先河，就是第一次在贷款合同里边，球队把主教练名字写进去，同意了，这是英超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建新的场地，那有了新的场地之后，转播权，就是电视转播才出现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因为他在整个新体育场馆的建设当中，把整个的电视转播的机位、现场的搭建，全都做到了，这个高级别的一个升级，然后球迷现场的座位，就球迷再一看，发现呀，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原来可能他的球票可能几英镑，3英镑、4英镑、5英镑，随着新体育场一兴建，直接就年票，对不起，你没有几千英镑，你根本就不能来看球，引发了大规模的球迷游行，就是英超，它是伴随着这些事情发，球迷游行看不起球了， 是， 原来咱是工会会员，拿着几英镑咱去看场球，虽然里边脏乱差了，但我们愿意，现在好，你进不去了，你没有几千英镑一年的这个，你根本进不去， 是， 一下把叫做现场球迷打架这件事儿，给消除了， 消除了，哎。 因为你想，大家还是有钱，可能有钱人越多，然后现场秩序维护起来更容易，可能接受文化教育的水平越高，哎，你发现现场球迷打架的事儿 都到球场外了。 嗯， 就后来为什么变成酒吧打架？ 酒吧打 架，对，你知道为什么变成酒吧打架和巷战？就是原来在球场那还是那波人打架，那帮人他进不去了， 是， 他就到大街上了， 嗯 啊，开始砸店铺、烧汽车，就变成了街巷上的球迷战争。 嗯， 他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 嗯，非常好玩。 对，所以这也是这个英超干的这个。他最开始弄的， 最开始第一件事就是新建新的体育场 啊，新建新的体育场。其实这个跟电视转播也是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 啊。比如说之前一个我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场地哈，素材本身的硬件条件我就脏乱差了。 嗯， 你怎么拍能拍好看一点啊？我们现在去看英超的转播啊，那我觉得绝对是全世界体育赛事转播的这个典范哈。你看拍出来的整个的色彩，包括它里边整个的这个灯光。啊的设计照出这个球场它的这个鲜亮程度啊，包括这个机位的设置各种，包括后面又加了很多的高清啊，很多的慢镜头啊，其实都脱离不开这个球场。你如果这个球场条件有限，这机器往哪架不知道，机器只能往这儿架，拍出来这球场啥样就是菜地的颜色， 对 啊，维护也不好啊，整个一看这个场地也很破。要球迷坐的稀稀拉拉，非常乱，你怎么拍视觉效果都不好。现在这个英超，我们看到说电视转播，他当然收那么多钱也是有道理，他确实会除了比赛以外，它是一个视觉的享受，就是你一看不管这比赛你看都看不懂，你说哎呦 这球场真棒， 这看着舒服啊， 对， 这看着爽，嗯， 这是第一件事， 嗯， 英超先修新的这个球场，各家俱乐部纷纷贷款， 嗯，纷纷贷款 啊，修建自己的这个球场，主场啊，第二件事儿。就是影响英超进程发展的，是一个人，谁呢？一个法国人吧， 嗯， 那主教练戴眼镜那个， 嗯， 很绅士，老围巾， 嗯， 这个叫什么来着？ 温格， 温格来，当时英国人是不接受的， 对，嗯， 你这对不起，你不属于我们英国的这个比赛， 没错， 你这个踢法跟我们完全不行。但是其实温格来了之后，他带来一股全新的，尤其是叫做地中海风格的一种踢球方式， 欧洲大陆式的 啊，地中海风格就是他这个太好看了， 嗯， 传接的配合，个人这个球员的这种杂耍一般的进攻的方式，酣畅流离的这种，不再是比赛粗暴的铲球，然后那个抱摔，现场的这个主裁判的红黄牌。整个足球比赛变成了一个视觉盛宴。 嗯， 随着温格的这个出现，整个打破了球队运行的一个方式。 嗯， 让谁看到了机遇呢？ 嗯， 让美国人看到了机遇。 嗯， 美国人一看，哎呀，挣钱。 嗯， 说英超就是一块未开发的全球最大的体育金矿。 嗯， 美国人有一个掘金热。 嗯 啊，对，美国人家哪有金矿，梆就去挖 西部淘金去了。 哎，他们这个淘金啊，就美国人这个淘金，它是深入骨髓的一种，就哪儿有金子，啪，我死我也要去，你知道吗？ 对，嗯， 就哪儿看到了有财富，就是这事儿你不干，他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是， 他是全世界寻找金矿，就是美国人他是在骨髓里边的这种淘金的这种思维方式。一看着英超有机会。众多美国财团， 哎， 叫美国财团，一会儿咱们具体分析，大家注意我们的用词啊。美国财团，哇，就去了。 嗯， 这些人干嘛的？做股票证券的，做房地产的，做金融交易的。 嗯， 他都不是一个人，都是一个财团去。一去之后，美国人收的第一家俱乐部是谁呢？曼联。 曼联，对。嗯， 曼联俱乐部， 嗯， 收了曼联俱乐部，美国人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要引进海外球员， 嗯， 就是我们要把那个什么西班牙的、意大利的、什么德国的，反正那哪儿，我们都要拿来。英足总不干， 嗯， 这会儿英足总跳出来了， 嗯， 又拿出那本沾了灰的厚厚的大书，梆往桌上一放，啪一翻，没有劳工证， 嗯， 不可以在英国干活， 嗯， 就是你不自己成立那个英超了吗？那我们可能管不了，但是球员来这儿在注册呀， 嗯。 对不起，那你就不行。这会儿美国财团提出一件事，当时是让英超的这个英超公司的总经理说，如果你不把这事解决，我们就撤资， 嗯， 我们就不投了。于是就开始翻各种法典，咔开始翻，就进入到一个叫做这个长达几年的法庭的这么一件事， 嗯， 找出了一条 曾经的一个球员的一个案例， 哎， 好像那球员我忘了叫什么，还成了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事件，大概英超这是有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 嗯， 什么什么这个 法案，博斯 曼 法 案，法案，这个法案就是这一个球员他不是英国人， 嗯， 但是在这个地方踢了球，当时怎么来的，反正有这么一个经历，那个法案最终的一个这个球员得到了一个什么，就是说他不能够因为不是英国人， 嗯， 就不能够享有在这个地方踢球的以及什么什么的一个权利。这个词儿是谁写的？是英足总写的。 嗯，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写的。 嗯， 那最后英超这个就说把这个法案拿出来，你看，这是你很多年你自己写的，他并不违规。 是。 这个英足总呀，谁当时写的这事儿？这很后悔。结果因为这个事儿的法案的出现，打通了外籍球员在英国踢球，的这件事儿， 对， 然后美国财团，这个曼联俱乐部纷纷引进，这个西班牙的呀，意大利的呀，这个德国，反正全世界哪儿踢得好，巴西的呀，阿根廷的，谁好谁来， 对， 一下把曼联就打造成了一个叫银河，是叫银，也不叫银河战舰，反正叫什么，曼联有个词儿来形容他，您最牛， 嗯， 这是美国人叫做英超的第一桶金， 嗯。 美国人是大亨吗？就是我们知道，就他叫他，相比默多克，美国人是大亨吗？可能人觉得是， 嗯， 对不起，他不是真正大亨， 他不是真正大亨，对，对，其实美国人哈，这个思维，他淘金，他为了是什么呢？他淘金，他不是来这儿说我给你撒金的， 他是来挣钱的 ，哎，刚这个虽然说这个收购曼联之后干了两件事，另外其实这两件事都办完以后，马上就干了第三件事，干了什么事？把曼联上市了， 上市了，对对对。 直接啊，我们知道上市之后，那你这个对吧？你作为他的大股东，你这些股份一套现出去，那我马上我资产就实现。他其实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对， 就是先给你包装，把你的这个所谓的市值啊，把你的这个市场价值给他炒上去之后，我甚至市场价值最高的时候，我爬一上市。曼联应该是全球职业足球俱乐部当中第一个上市，当然现在足球俱乐部上市的不多哈，但是曼联是第一家，就是典型的一个美国人的思维，哎，就是我先给你包装，我先给你弄特好了，然后帮我一上市，我之前投的本已经全回来了，我还赚好多，那后边我能赚钱，那就是后边的，我该干的事情，我觉得已经完成了。 所以看了这个之后，我们来说，这会儿真正的大亨 出现了， 真正大亨一直在关注这些事儿，发现呀，这能挣钱。大亨对于钱来说，大亨要的是面儿哈。于是俄罗斯寡头就来了， 是 那叫什么莫什么 阿布拉西莫维奇， 就是他这名儿特别长啊。这大哥来啊，真是大哥啊，大哥先生挑俱乐部，对不起，不是说谁让我买，是我要挑的事儿。 挑，哎， 挑来挑去说这个要符合我的调性，调性。我要挑有历史的， 有历史的， 有历史。最后就挑中了 切尔西 。他来了之后就是叫做费用无上限。 哎， 就是当时切尔西这个他的整个的经营也陷入到了一些这个难题当中哈。当然，切尔西是一个这你想历史那么悠久的一个俱乐部，来了之后这个说我不主管这事儿啊，交给另外一个主管，就是这个俱乐部。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面子，我要到球场去看球，我看比赛的时候不能输， 哎，不能输， 对，最底层是个平， 对 啊，最底层是个我来了不能输，这是面的问题，这不是钱的问题，说那多少预算，没有预算，你报。真正的寡头来了，迎来了切尔西黄金的这么一个发展期。还有比他更厉害的一个寡头，那寡头也盯着看， 哎，也看的， 说呀，说这个事儿能干啊，说能干，这都就是相比于这个俄罗斯寡头来说，后边这大哥是他不是面儿，不仅仅是面子的问题，这是家族声誉的问题，你看已经到家族声誉是谁呢？阿布扎比的王室， 哎， 当时阿布扎比是一个什么情况？你看他都跟国际政治经济挂钩啊，跟体育，阿布扎比是。在叫 New Middle East 新中东冉冉升起的一颗巨星，可是没有人知道阿布扎比， 哎， 阿布扎比王室一直在拍桌子，怎么人没全世界不是是吧？不知道我是最有钱的人，他非常生气，是吧？一说到这个中东石油是哪儿生产的，天然气哪儿生产，中东的黄金地下哪儿生产，居然没有人知道阿布扎比， 啊，一提到迪拜，迪拜是什么？我们不认识，对吧？谁的有钱？居然没有人知道阿布扎比。于是呢，这个他也有很多的这个，这怎么说叫智囊团？ 嗯， 说怎么能够让全世界一下知道阿布扎比？ 嗯， 买英超， 嗯，买个名片的， 哎，买名片。阿布扎比哪知道什么叫足球啊？这是看都没看过，这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啊？给我解释解释。大概用十分钟的时间 ，PPT 都没做，纯口述解释了一下。 买可以。 这个大哥呢，阿布扎比的大哥呢，跟这个俄罗斯寡头完全不一样，从来没有在主场出现过。 嗯， 大家可以去回溯一下，以我们来说，他买的是哪家？从来没有在主场出现过。我不看球。 嗯。 很危险的出家门， 危险， 对吧？ 一般不出来， 不能出门，非常危险，这有人身危险的，不能出门啊！从来不去看。买的是哪家呢？当时也是经过一系列的决策，买的是另外一位大亨，经营不下去的一个俱乐部，曼城， 曼城， 曼城之前被谁买？被他信， 哎。泰国的总理啊， 哎，泰国当时是泰国总理， 当时 后来又陷入到了这个事情，我们不多说人政治的事儿啊。他现在那在曼城主场那非常的这个就受欢迎， 对，手舞足蹈， 哎呦，那纯英文的那个现场的演讲，整个这个城市觉得这就是我们曼城的市民，荣誉市民。那他现在那非常的疯狂啊，两年时间，干不下去了。他不是因为他的英国感，而是他在泰国出了问题，干不下去了。这个地方急于出手，当时的曼城也觉得这个俱乐部不能够再在他手里了，因为受到了一定的牵连。卖给谁呢？就卖给了真正的后台大哥，阿布扎比的王室，就买下了曼城，就问一件事儿，那个小莫他投多少钱？ 小莫投多少钱？ 小莫上午是没有上线啊，那对于我们来说，高于小莫就行了。 小莫确实是啊，对啊，这其实也是这个就是英超联赛发展的几个关键的节点。 对， 这个阿布哈，我们叫阿布，他进入。这个英超应该是在21世纪初啊、大概02年、03年左右啊、开始进入的。阿布扎比王室比他晚了差不多5-6年的时间啊、也来了。这两个人一来哈，买了这个切尔西、曼城这两家俱乐部，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不仅说是影响了英超的足球， 影响全球的这个足球 啊，全球的足球格局好像就。这个由此发生变化了，就很明显，因为其实是在将近90年代啊，英超发展已经不错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说全世界最优秀的球员，很明显的在往某一个联赛来偏移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全球有几大，说这个足球竞技层面有几大重心的，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在西班牙占了一头，当时这个意甲有一段特别火哈，意甲七姐妹米兰双雄，在意大利占了一头。这边英超有几家啊，曼联、利物浦当时在英国占几头，英国这边比跟人家比还有点感觉落于下风。你说皇家马德里跟巴塞罗那啊，包括当时意大利90年代人最最最红火哈、最那个什么的时候，英超感觉有点比不过。直到这两个寡头的出现， 对，大哥来了， 大哥来了之后，直接就把英超这个天平哈、一下就往直接往上抬了很多，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这种金元所谓叫金元足球哈，当时这阿布在入主切尔西，我们这现在回头看都要开启了一个时代，什么时代叫金元足球的时代，就是金元攻势，我就是以金元来打。当然，对于英超联盟来讲，这个对他来讲，他当然非常乐意看到，我又不用自己掏钱， 对， 而且是一个国外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资本家， 国家资金， 国家资金来投入，然后其实是帮我英超来打造我自己的联赛，我在这儿是能赚钱的，他在这儿是投钱，他拿走他需要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讲，甚至到英超每个俱乐部，他都是从这边能获利的，然后就我们就发现很明显，金元足球开始之后，全世界优秀的球员就开始不断的，明显的往英国英超联赛来偏移，包括其实我们看到一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所有的吧，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世界上顶级的球员现在都是在英超俱乐部踢球，而且未来有会，我觉得这个趋势从目前的发展，因为它确实对标的就是好莱坞和迪士尼，它资源的这种头部资源会越来越向一个好的联盟来集中。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些一切都是欣欣向荣一个好事，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发展，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自己干成的，是全球各方。 助力干成这事儿，而且为了看出这块为什么都来这儿，他不是有的不把这当成一个体育的事儿，这就是一个赚钱的，美国人来这儿赚钱了，然后呢这个俄罗斯寡头来这儿挣面子的，然后那个阿布扎比来这儿这拿名片的，他就各有目的，但是带来是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会儿就是英超的整个的联盟还没有意识到，那后来慢慢意识到，大哥是好的，但大哥有一个缺点，大哥容易腻。 对，万一哪天不想玩了， 大哥对于钱来说无所谓，但是对一个事儿容易腻，犯腻，对吧？我吃龙虾，这挺好吃的，你天天让我吃龙虾，我要吃窝头，我不爱，我不吃了啊。所以大概也就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个阿布腻了，阿布扎比有点腻，就是跟钱没关系，跟面子没关系，就是觉得这边面子挣够了，我该开启新面子了，于是泡沫诞生，就是这些钱来之后，人家把钱拿走了，或者说不叫拿走了，人家该给你给你，亏亏亏没关系啊，但是我接下来不再追加投入，我可能投其他的了，玩其他，玩元宇宙了， 玩元宇宙了， 对，这才能挣面子，元宇宙才是面子啊，这不是了，我要给我自己的空间布置布置。于是出现了英超的泡沫，那英超泡沫出现之后，各个俱乐部发现仅仅通过市场的经营已经无法维持俱乐部的高额运转，球员就开始慢慢的离开了，这会儿就出现了刚才论论说的西班牙，西班牙的这个顶级联赛，西班牙顶级联赛干了一件特别厉害的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儿，球员全去，什么事儿？不交税， 挣得多啊， 就同样的钱，这儿一年一个亿，那儿一年一个亿，那儿不交税，你想税是和一个很高的，在英国你要交多少税？球员一算，我都挣这些钱，那儿免税，对于税收上面有优惠，啪就全去那儿。 是，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现在西班牙就是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的球员都纷纷转到了，现在那个梅西去 巴黎了， 为什么去这个巴黎去法国了？法国联赛用了同样的一招，税费的问题，就是你来吧，球员来之后，我们用同样这个几乎是免税，几乎免税交一点，然后西班牙这两年开始收税了，税费很高，这帮球员一算，我就这几年，我同样钱，我到那儿去免税，叭又去那儿了，所以你看这个，刚才我们说到最后金元足球，就是它足球在整个运转的过程当中，各方在里边扮演了一个角色，共同搭起了一个马戏团，一个班子，这个班子看戏的人就是所有的这些球迷。各方在里面都得到了好处， 是， 所以一起烘托把这事儿给烘上去的。再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这个欧冠抽签这事，那还叫事儿吗？对吧？这很 是一个 错， 小小的插曲而已。 对，这 小小的插曲， 没有插曲是不正常的。 对， 一定会有插曲，有插曲大家才会关注，有关注才有流量，有流量才有金钱。 是， 这东西都是怎么过来的？ 大 概其实我们用了三期节目来聊一聊整个这个欧洲足球的事儿。我们的分析从我们的观点啊，这个还有很多职业竞技的事儿我没有说到，但是从我们观点也能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大家去理解，体育赛事它的运作的规律。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是宋阳， 我是论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曲怀，曲怀你好。 宋阳好。 我们聊系列节目《听懂冬奥会之冰壶》哈，这个壶啊。跟水壶一样啊，这个壶啊，它不是铁打的，石头，这石头不是一般的石头，哈哈，它是来自于苏格兰一个小岛上的一种特殊的花岗岩，而这个花岗岩里边还是不含，好像应该是不含云母的，就是它有很特殊的材质。 你不管它不含什么吧，但是这个首先这个壶非常非常重， 这个壶非常非常贵， 不。贵，对，你知道大家多重吗？ 多重？ 这个大家都坐飞机出去旅行，大家知道每个人个人限重的行李 托运行李重量是20公斤， 20公斤， 对吧？ 对， 正常的啊，咱们说经济舱，20公斤。这个壶一个壶一般重19公斤到20公斤之间， 一个壶啊， 对， 那么大点那壶， 对，对，一个壶将近20公斤，19公斤多， 这么大的， 对，所以拿起来很费劲。 嗯，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体验冰壶运动的话， 嗯， 我见过有路上体验的啊， 他那个 路上体验很好， 真冰壶吧？ 路上的是假的嘛？ 对、 啊，是轮子的嘛？ 啊、 嗯，但真冰壶上在场地上的冰壶，不建议一定大家不要拎起来， 拎不动啊？ 能拎动当然，但你拿不住的话， 砸着脚， 对，挺不安全的。其实对，是这样。所以说那个冰壶这个石头很特殊，它的密度很大啊，所以它。 嗯， 这个石头在全世界还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哈。但其实说到这儿哈，说一个题外话，今天咱们来说冰壶哈，说的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这个冰壶周长呢是91.44厘米啊，高呢是11.43厘米，重量刚才曲怀说过，最大的是19.96公斤，也就将近20公斤哈。嗯，这样一个冰壶，我们更多的是说体育文化。因为咱们推广的是奥林匹克文化，说的体育化，在这插一个题外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冰壶？为什么卖那么贵？为什么只能用苏格兰产的这种石头做成的冰壶？为什么是这样的大小？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答案只有一个，人家定的规则。 基本上80%是这个原因的，因为就是在各个单项体育联合会，包括现在的这个 WCF， 就是世界冰壶联合会， 世界冰壶联合会， 对，他成立的时候，其实他1960年成立了，然后他的会员很少，对啊，30-40个会员，像冰壶类似这样的单项体育联合会非常多，全世界。但是真正的把控和引领都是在发源的起源的这个国家，或者在最开始水平非常高的一些国家中把控。举一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世界击剑联合会， 法国人， 对，世界自行车联合会， 荷兰， 法国人 啊，也是法国， 对，是这样，就是包括柔道，就是在这些运动中被把控的都是他们最开始水平很高的一些国家，所以我们想进去，即使中国在某一个单项水平很高，但依然没有能够进入到核心的领导团队里去。这个时候对规则的理解、把控，甚至对一些，我举一个例子，有每个协会都会有，他的申诉委员会、他的仲裁委员会，那么最后他有一些在核心关键事情上处理和判罚的时候，会对非核心成员国会有影响。这个就是咱们建国之后为什么很多项目中我们说我们落后太多了，没有话语权，就是这个原因。 对，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就想起之前跟曲怀聊天说起的一个，就是这个单项联合会它话语权的一个问题。刚刚说了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么高、这么沉、这么大？为什么只能用苏格兰？你看我刚才又看了一下，是苏格兰近海一个小岛上的不含云母的苏格兰天然花岗岩，而且现在也只有苏格兰人掌握着制作世界顶尖水平冰壶的技术。那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一定是从他单项联合会那儿来的，说只有苏格兰掌握啊，那怎么就不能用咱们云南翡翠呢？举个例子啊，我只是先说啊，怎么就不能用咱们辽宁岫源的玉呢？岫源也出玉啊， 对， 只有岫源的那有岫源玉啊，怎么就不能用我们中国哪哪出的寒白玉呢？我们只有我们中国人这个地儿才掌握着这样的技术，你想玩，对不起，你得往这买，话语权不在我们这儿。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当然了。虽然它是在核心技术以及一些具体的操作层面有一些很多工作内容是在苏格兰或者在联合会这儿，但是毕竟苏格兰人以及联合会这些人对整个运动的推广还是不遗余力的，包括他走进亚洲， 对吧？ 对，他得让更多人玩啊，只有更多人玩，这个群人群更大，他才更有利，你知道吗？ 但是我是觉得是因为这个事就有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啊。那为什么走进亚洲？ 嗯，为什么？为什么？ 首先他们。世界冰壶联合会经过无数的努力，它以前叫国际冰壶联合会，后来改为世界冰壶联合会的名字，是1991年改的名字。 嗯， 然后在不遗余力的在想把这项运动推进冬奥会。 嗯， 本来正常来说，比如说像我们中国推广武术， 哦、你说这事儿我慢慢明白了，你接着说。嗯， 推广武术的话，我们就在全世界使劲推广武术，然后呢，到处开展武术活动。然后甚至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把武术变成表演项目， 嗯， 他目的是什么？他在全世界用力推广的时候是希望这个武术能成为奥运会项目， 嗯， 但苏格兰人或者是世界冰壶联合会他反过来做，我使劲推广这项运动不如我先让这项运动先进入冬奥会， 嗯， 进入冬奥会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变成很多国家会努力的让这项项目引进这个项目到我们国家来，然后在我们国家开展这项运动， 嗯， 比如说亚洲的日本、中国以及美国等等国家，欧洲就不用提了，欧洲强国很多， 嗯， 那他就要需要可能在有冬季项目传统的一些国家里开展这个事儿，那么就只有通过他逻辑反过来， 明白了， 对。 所以你这个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最早传的是日本，因为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啊，1998年长野冬奥会啊， 对， 冰壶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对，第一次被列是正式比赛项目，所以说就要先去传日本， 传日本， 而且是他不光是他主动传日本，日本也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要去引进这个项目， 嗯， 因为他作为冬奥主，那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项目，然后。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 对，说到这儿，咱们继续来科普啊。那我们是一个跟冬奥会系列节目嘛有关的。日本举办过几届冬奥会？ 哎呀，日本就是现应该是最少两届 ， 但是有其实应该是3届，有一届后来未遂， 对， 是吧？1938年 札幌， 札幌冬奥会因为。二战被取消了， 嗯， 对， 应该是3届，是吧？ 对，就理论上他获得过3届的主办权， 但我们最熟悉的还是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 是的， 因为那会儿应该说咱们，中国已经派了代表团去参加了冬奥会，而且在日本长野冬奥会上，我们还曾经取得过。几个项目上不错的成绩，比如说 6银2铜，我记得， 哦， 就挺可惜。6银2铜，当时是短道速滑非常有希望，大小杨洋、王春露都去冲击500金牌的， 嗯， 结果两名队员摔倒了， 嗯 嗯 嗯， 非常可惜。而且包括李家军，李武军， 嗯， 李家军，男子短道。在冲刺的时候被韩国人就那么一点点， 嗯， 险胜，对，特别可惜， 嗯， 甚至包括技巧， 对，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已经取得过成绩的哈，还有其实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我知道当时是申雪和赵宏博， 嗯， 是赵宏博是第一次出现在冬奥会的舞台上，当时是获得了第5名， 嗯。当时夸华还是陈露的时代， 对， 第三名， 对，你别看第五名，当然是开启了申雪和赵宏博的这个双人滑的他们的黄金时代，是从长野开启的。还有一个，其实长野算是一个铺垫，他为后来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展，尤其是咱们中国的选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比如说冰球， 对， 中国国家冰球队目前取得最好的成绩就是女子冰球队在1998年长野上获得的第4名， 对，当时。是输给芬兰，挺可惜的， 有可能获得第3名啊。 他当时的水平除了美加就是中国呀， 啊， 而且当时是6个队打单循环， 嗯， 6个队8个队打单循环，跟芬兰应该是中国队是占优势的，但结果在争夺铜牌的时候很可惜，反正距离奖台咫尺之遥。 嗯，对，刚才其实我刚才说日本举办过几届，2届哈， 嗯， 72年的札幌举办过一届， 嗯， 1972年的札幌。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然后1998年的长野冬季奥林匹克，你说取消那个是本来原定于40年 三八年 40年， 嗯， 反正那中间本来也是定在札幌， 嗯， 后来是因为二战的原因啊，战争的原因就取消。 对， 所以这么一说，刚才我们说了一段小历史啊，就是你看咱们节目就是节目当中套节目啊，说说项目，再说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再说说体育文化。所以冰壶最早传入到亚洲的国家就是日本， 对， 因为它有冬奥会， 是。所以说，其实我刚才为什么说38年那个，本来是日本在37年就准备引入冰壶运动，在38年的札幌冬奥会，所以因为二战取消了， 这样子， 他就37年的时候已经引进来了，去学习，然后表演项目嘛，但是就因为冬奥会取消，就这个项目就后来就没有在日本开展起来。 哦， 所以又重新来了一次，因为72年札幌冬奥会的时候是没有冰壶表演项目的， 当时没有哈。 对， 嗯， 所以还是这个那句话，就是因为冬奥会使得冰壶走进了亚洲， 对， 包括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引入冰壶运动也是因为冰壶成为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对，对。98年，你看长野冬奥会成为第一次正式进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然后2022年，马上咱们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我们身边的北五环的水立方又变成冰立方，专门做冰壶的出场地。先来看看世界排名哈，目前哈，你看我说这么多历史，现在怎么样呢？最新的这个排名，女子啊，中国排的第5，加拿大排第1，加拿大第1，瑞典第2。第3是瑞士，第4就是 Britain，就是我们讲的这 英国， 英国哈， 英国。 第5是中国，这是女子。那目前来看，中国女子的排名还是很靠前的。然后再看男子也行，第1加拿大，第2瑞典，第3英国，第4挪威，中国还是排的第5。就男女都排在第5， 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最近10来年，整个13、14年，中国冰壶的发展，男队男子的成绩相对更稳定一些， 是吧？ 对，女子虽然拿过世界冠军，但是在女子，因为在王冰玉他们这一批运动员退役之后，就有一个断档，但男子一直是稳定在世界的前8或前10这样的成绩，男子是很稳定的， 很稳定的哈。 对， 那说到这个，咱们来看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里边哈，其实这么多的大项里边，冰壶是在冬奥会里面我觉得为数不多的，至少是在技战术水平上，以及在你的心态策略上要更占优势的一个项目，比如说越野滑雪，越野滑雪就是他，我觉得他的体力哈，体力、耐力、肌耐力，耐受力可能要更占上，那你的策略可能往下一点，只是你是跟随战术还是什么样的战术哈，但冰壶不是，冰壶，这个大家如果去玩过沙壶球哈，你知道轻轻一推，直接那边就出去了。 对， 它不是说你要使多大劲，而是要控制住你的力量。那冰壶也是，它是一个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游戏。那对于亚洲选手或者中国选手的这种身体条件来说，其实是更适合。 最起码不吃亏， 不吃亏， 对吧？比拼的就是技巧嘛， 技巧。 对，然后包括为什么在中国引进时间那么短的情况下，而且中国男女队都能在亚洲以及在国际舞台上都能够取得比较好的名次和成绩，这个还是说明了中国人可能亚洲人更适合这种技巧性 运 动。对 对，所以这个你看我们看电视上的这个冰壶转播的时候啊，这个主教练在旁边啊，然后整个队员他们做战术的分析，然后去投壶，然后还有刷这个冰面。刷这个冰面，让球速这个减快，加速或者是减慢啊等等，这通过刷冰的这个来完成哈。所以中国一直在这些项目上哈表现的还是不错。 对， 但是像比如说但中国其实发展到今天，冰壶就是外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 对， 对，因为中国的外教基本都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 对，加拿大别看加拿大不是冰壶的发源地，而且是北美的国家，但加拿大的冰壶运动是全世界开展群众中开展最好的国家。加拿大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可能在加拿大有非常非常多的冰壶爱好者，多到什么程度，就是加拿大人可能尤其在加拿大的北部各省会有非常多的冰壶俱乐部、冰壶馆，大家经常会组织团去，像过节一样去玩冰壶的运动，去相互之间打比赛。 嗯， 就像我们可能很多很多这种小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大家都愿意去平时周末去玩一玩一样的。所以加拿大的群众基础非常好，而且加拿大是应该是世锦赛中夺冠最多的国家。 这个还是这个群众基础的事儿。 对， 就是你看，咱们北京马上举办2022年冬奥会了，就拿北京来说，有几条老百姓可以去玩的冰壶的球道。 所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是基础，第二个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冰壶能发展在欧洲发展或在北美发展，跟经济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自然条件。 那比如说呢，我可能像正传统的俱乐部模式，应该是你买了壶之后，这个壶在我这儿放着，我不会拿，对，我不能拿家去， 多沉。 你再拿家去，对，一是沉，因为保养是问题，对吧？还有就是你怎么运输， 就跟那个 多次使用 酒杯放在橱柜里是一个道理。 对对，然后或者那冰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四人的运动，它没有单人项目，很有意思啊，它没有单人项目。对，我相信在起源的时候一定有单人比赛，但是发现单人的运动没有这种四人运动更具挑战性和更具智慧性。单人呢，可能一个人跟比，就是哪怕是两个人交互的这种，也可能体现不出团队的这种更精彩。所以呢，他是团队，然后呢，这样才能把这个运动，比如说那我一比赛我就得8个人， 对， 那可能正式比赛是50个人，有一个替补，那这样呢，这个运动它就有了人气， 对， 它就有发展的空间了，对吧？所以呢，像冰壶这个在国外除了有经济基础之外，那我俱乐部有了之后，我就需要人， 对， 基数来推动这项运动。 这个运动还是需要群众基础啊，我们还是刚刚开始。不管中国男女队在世界上目前的成绩如何，至少大众玩冰壶的不多，或者不能叫不多吧，就是少之又少。 现在还不错，就是我知道在冬奥组委，在首钢里面有一个大家可以体验的一个地方，体验冰壶的比赛的冰面，然后运动，对对对，但最起码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在冰立方改造完之后，甚至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场馆和冰壶赛道提供给大众、老百姓去体验， 还需要时间。我就去这个，我们今天聊冰壶这项目，它太有历史了，14几几年就已经出现啊，现在已经看到了1511年的当时的这个做的这个冰壶啊，就是在咱们中国啊，它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啊？还是需要时间， 还不急，因为你像滑雪都没有， 我记得早些年哈。咱们国内特别流行过一段什么呢？流行过一段保龄球 啊，很多年， 是不是？ 大概二十多年前了。 对，在20年前， 九几年的时候 ，曾经非常火。 没错， 保龄球馆是遍地生花。 对， 你到周末一看，里边呱呱。 对，我们那时候刚好也是大学快毕业吧，还是刚毕业那一段啊，就是然后。我们几个发小没什么放假了，就一起也去玩 打保龄球馆。 对，